一脉相承。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，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 集大型系列广播剧《父亲》，根据邓荣的长篇文学作品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改编，原著邓荣，总顾问高毅，编剧诗唱郭红，导演郭红、王丹，导演助理佳音，配乐阿瑞，音响效果蚊子，录音合成雪峰，巨物全速，技术顾问程德，主题歌演唱戴玉强，监制魏明，出品人陈华。 春天的故事，春风讲述春天的故事。 天堑通途，都说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自古以来，四川省陆路崎岖难行，水路险滩重重，对外交通都极为不便。在父亲出生的1904年，四川人民终于赢得了筑路自主权，在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总公司。1911年5月9日，清政府悍然宣布将川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以后，四川各阶层人民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，为辛亥革命的胜利，为推翻封建帝制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辛亥革命胜利后，直到刘邓大军解放西南为止，四川人民的铁路梦还停留在图纸上。父亲从小就熟知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历史，熟知路对四川人民的重要性。在肩负经营西南的历史重任后，建设成渝铁路的宏伟蓝图在父亲心中更加清晰起来。 主席啊，你看北平的秋天真是天高云淡，金风送爽啊，主席又该诗兴大发了吧？ 何伦腾之啊，明天公黑鬼已成立，好事一定少不了，也就又你们忙碌的，真是居王意是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啊啊！ 再忙还能有在战场上扛枪杀敌忙啊？ 哎，霍老总啊，打仗是一回事，搞经济建设又是另一回事。 嗯， 不信呐，你问问刘邓。 嗯，哦，刘伯承和邓小平他们也该到了吧？ 哦，是啊。哦，他们来喽。 哦， 北辰同志，小平同志，你们好啊！啊， 主席好， 主席好，主席好。 明天开国大典的礼炮一响，川康云贵这一大块的重担可就落在你们三位的头上咯。哦， 是啊，主席的意思是 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，小平同志由华东局的第一书记改任西南局的第一书记，北辰同志你第二，何伦同志你之后屈居第三喽。哦， 啊，能和刘邓一起工作，我贺龙 甚感荣幸啊。 北辰统知啊，你还要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，军区政委由小平统知接任。刘登呐，这一次算是又打回老家去喽。 哎呀，这敌人可吃不消刘邓啊。 哎，更吃不消你贺胡子呀啊。 哎，小平同志啊，你马上就要去西南局赴任喽，我想听一听你的想法。 主席啊，这个四川呐、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，然而与之相伴的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呐、也就成了巴蜀先民的千年窥探。西南是交通第一，到目前为止，成渝铁路计划已经被搁置了半个多世纪了。我想，清政府和国民党修不好的成渝铁路，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它修好，还请主席指示。 我晓得你们已经研究过了，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啊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。小平同志啊，今天你能说服我，那我就鼎力相助，不然呐、那我只好暂时搁置喽。 主席，我们的理由有三点。 哦，说来听听，拜拜龙门阵嘛。 第一点，四川交通闭塞，政令不畅。古人曰，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治蜀未治啊。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。第二点，重庆成都是西南的中心城市，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，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、猪肉、禽蛋和副食品，互通有无。第三点，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、自行施工修建铁路，如果成渝铁路率先建成，既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，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，加快工业发展。 这样大的一项工程要花多少钱，你们要好好的计算一下。 主席已经计算好了，这是我们大力报告。 哦，好啊，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。啊，好好好，你说说看。 主席，修建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公价，1950年6月15日铁路开工，1952年7月1日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就可以建成了。 哦，好，刘邓大军再次携手，还加上过贺龙和胡子，我看你们这回呀、是横扫千军日卷席呀、好，你这个足智多谋的闲娃子把我说服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让陈修和同志帮你们配备好一个西南服务团，这里面有许多知名的铁路专家，这天堑变通途就全靠小平同志领衔咯， 保证完成任务。 来来来来，几道气， 倒完 来来来，好好来。 叶小熊，我们搭了一个大村长哦。 梦里赢的。 我是说，我们赢了一条成渝铁路的筑路权。来，为这个，再干一杯。 好， 干。两年半就可以通车，和我们现在做的陇海线是一样的呀。 哎呀，我说你说的是梦话还是醉话呀？ 哎，白成兄，十多年了，你老兄还不了解我啊？我有哪一次说梦话，又有哪一次说的醉话噻？ 两年半， 对，两年半，三十个月。 成渝铁路， 哎，成都到重庆，你老兄是不是嫌太难了啊？ 哎呀，从我们的需要来讲，最好明天就通车。哎，从我们现在拥有的条件来讲，要建成它，简直就是人间奇迹呀。 是啊，刚才我还怕你嫌我太慢喽。 小平啊，从满清王朝算起，四川人民多少代都盼望着这一天呢。 而且我设想，通车那一天刚好赶上7月1日向建党31周年献礼。 好啊，可万一通不了呢？ 哎，那就喊火车从我的肚皮高头开过去噻。 我和你同事多年，胜仗也打了不少啊。 嗯， 可打了这么多胜仗， 嗯， 也没见你这么开心的笑过呀。 如果成渝铁路按时通车的话， 嗯， 我一定要哈哈哈哈大笑三天呐。 你呀，言过其实，言过其实啊。 啊，天府之国要有自己的大动脉。我记得我还是娃娃的时候就做过这个梦哦。 我何尝不是如此啊。 那个火车的行进声啊，强不强势再说，成渝铁路，成渝铁路，成渝铁路。来，再喝一杯。 你个闲娃子，我看你今天喝的有点过量了啊。 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是没得说吧？ 时间上有相当的 进展，确实还是有难度的。 对对对对， 各位铁路专家，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我们西南军政委员会建设成渝铁路的计划，并提出依靠地方，群策群力，就地取材，修好铁路的方针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陈修和。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 嗯，修和兄啊，你是此项工程的技术上的领军人物，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兵工总厂的第一任厂长。你先说说嘛。 啊，好，我先说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全国最大最新式的汉阳钢铁厂已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迁重庆，改名重庆钢铁厂。重庆钢铁厂设备先进，有年产4万多吨铁路钢轨的能力。成渝铁路路线基本勘定，不少路段的路基已经筑成。在内江铁路桥的桥墩已经修出水面，这些都为成渝铁路的铺设提供了必备的有利条件。 你们这些专家能告诉我 陈余铁路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呢？ 据我推算，需要8年的时间。修铁路可得需要大批的熟练工人啊。 成渝铁路通车只需8年，我的张工程师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百废待兴，凭我的经验估算，通车的时间恐怕还要更长。 更长？ 也有道理。 更长？那你说是10年还是15年呢？我的胡子都要白了，我的娃娃的胡子都要长起这么长了。我和刘伯承、贺龙商议决定，由川东、川南、川西、川北4个军区分别组成4个总队，在8月底前吩咐成渝铁路沿线施工筑路，筑路竣工，总计30,174人，他们经过短期训练就可以成为得力的筑路大军，同时为解决10年问题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吸收10年工人和城市平民参加修路，每一标准工每日工资为8斤大米，预计有20,000人参加施工，同时要求四川省的10个行署负责动员组织领导民工，按计件工资办法继续修建成渝铁路，这样下来预计施工人数会达到10万人。 10万人？这么多啊？那工期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。 还有熟练专家的指导，技术人员的设计改善以及创新发明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啊。 我邀请了2位苏联专家，3天后就能到达。 还有啊，你们这些专家要放手去干，你们的待遇从优，每个人都有职有权，我要你们充分发挥作用。另外我还请来了史学专家张胜藏，负责铁路施工过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，绝不能让筑路毁掉我们中华大地5000年的文明史。 好啊， 同志们，成渝铁路一开工，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，还可以争取人心，稳定人心，给人民带来希望。现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，我们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，带动百年发展，帮助四川恢复经济。下个月1号，西南军区直属部队组成军工筑路第一中队，首先进入指定工地带头施工。30个月以后，也就是1952年7月1日，成渝铁路正式通车。 哎，好， 好， 好， 好。 两位老总啊，我们的成渝铁路开张了。 是啊，何胡子啊，你知道成渝铁路用的钢轨哪一天才能开闸吗？ 今天早上7点钟啊就开闸了，刚刚有个专家乐的满大街宣传呢。 韩工啊，告诉钢铁厂的厂长，第一根钢轨砸出来的时候，我要当面向他道谢哟。 好，好的，我马上就去。 嗯，好，我就喜欢这种节奏。 嗯，这是急行军的速度啊。 小平同志，我车从肚皮上压过去的滋味可不好受哦。

调频102.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， 动起来 Sports Radio。